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核定协助单身及鼓励婚育租金补贴试办方案，今年9月开始，符合条件的单身青年可以申请每月租金补助2600元到4000元，婚育家庭3000元到5000元，预估将有24000名单身年轻人以及新婚与育儿家庭受惠。内政部次长花敬群说明，方案今年9月开始试办一年，补助租金对象分为两种，一是20到40岁的单身青年，二是新婚两年内或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婚育家庭。申请资格相较目前租金补贴大幅放宽，从每人每月所得必须在最低生活费 1.5 倍以下放宽为 2.5 倍以下，约为家庭年所得低于 20% 分位点提高到 35% 以下就能申请租金补贴。若以台北市为例，单身青年或者是婚育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于41450元以下，新北市为月收入36665元以下就能申请。单身青年租金补贴分为三个级距，台北市每月4000元，台中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每月3200元，其余县市2600元。婚育家庭租金补贴分成四个级距，台北市5000元，台中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每月4000元，高雄市、台南市每月3200元，其余县市每月3000元。9月公告接受申请，11月就能核拨，总预算11亿左右。长荣航空劳资争议调解协商屡屡破局，今天下午由劳动部邀集双方在台北市士林区的万丽酒店举行空服员取得合法罢工权之后第一次正式协商会议。劳动部长许铭春希望劳资双方放下旗舰寻求共识，也期盼社会大众正面看待罢工争议，珍惜台湾企业自理民主的可贵。许铭春指出，劳资关系就像家人，不是诉讼打官司，双方都是为了公司永续经营努力，方向一致，只是方法不同，只要多一点同理就能化解歧见。许铭春也说，选择罢工是个辛苦的决定，相信在场劳方也有深刻感触，都是为了会员权益、空服员劳动条件、旅客飞行安全努力，也请社会大众理解，罢工绝对不是目的，劳资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才是化解争议的开始。今天能够促成双方沟通很不容易，希望彼此展现最大诚意与善意，寻求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从北京搭乘专机飞往平壤，展开2天北韩国事访问。南韩媒体报道，习近平抵达平壤之后先用午餐，预计下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除了习近平抗力，中方出访北韩人员包含了各级高阶官员，没有企业家随行。双方会谈内容可能着重于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透过经济、文化与人文交流，加强双边关系的大方向以及新措施。习近平2008年6月曾经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北韩，这次行程不仅是习近平个人11年来再次入境平壤，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踏上北韩土地。 中国最高领导人上次访问北韩是在2005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平壤三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10785点，成交金额126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7点，214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21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4点，涨幅2.22%，29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2点，涨幅2.16%，91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5点，284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3315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台东县、高雄市还有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而且一次抢10家，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中庆，6月20前10大银行刷6000送600，百万好康商品等你抢，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呀呼。 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王燕威，别再 让爱徘徊，来自马来西亚，由知名制作人陶山力捧的创作新女生王燕威，把对音乐的热爱与对世界的好奇都完整投入在首张专辑《框不住的燕威》，时而温柔，时而强劲的磁性嗓音，绝对让你听了深深着迷。 6月29号，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认识金曲新势力。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型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杀手》。你有多久没有玩杀手了呢？天黑请闭眼。 你死了，你觉得谁杀你？ 一定是吴玛丽，一定，他一定第一个杀我。 怎么可能？我跟你讲，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杀你，我就是会被怀疑，所以我第一个一定不会杀你。可是我觉得很烦，留你就是让我自己曝光的几率大增。 我一定会把你抓出来。 困扰哎、 欸！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两个小时哦。不过呢， 哦耶哦耶， 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原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呢，今天的第二个小时会有马克来到现场。 哎哎哎，马克很多哎、欸，你说赵又廷哦？ 啊，当然不是。我常常被就是 还有图文马克， 对，让我困扰的，我觉得最常应该是我是马克的马克。 嗯， 对啊。 今天到底是哪个马克？ 当然就是我是马克的马克莱昂、哦、然后这一部戏五斗米靠腰，对，他会来，就是这已经是好几次的加演，我有好多的朋友去， 好多欸， 对，我有好多的朋友去看，然后看过了以后跟我说，欸，你在里面演得很好，然后说啊，演什么，你不是马克吗？ 你们又长得像吗？ 反正就是搞在一起搞了很久，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就是当面见见。 啊，你们待会会玩换脸的 APP 吗？ 哈， 他是马克、哦、他是马克他是马克，我们换了，我们还是马克。 换脸 APP 现在要用哪一个啊？ Snow 啊。 好，都是雷队友， 雷 上台报告很紧张。 长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三，一起来聊聊 Ginelli 五四三 还是三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不管你在上班还是没有在上班，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等你来电。 沉迷边界。 02-3-6-3-9-9-5-5，今天的第一位543是谁呢？嗨，你好啊！ 嗨，马克马伊，午安。 午安，你是？ 我是卡苏拉。 哎呦！ 嗨！ 嗨，因为我今天下午请假，对，我在医院等看诊，然后就 你怎么了？ 哦，没有嘛，我就是来做一个健康检查而已。 哦， 对，但是我是要来，就是有点抱怨我的工作。 怎么了？ 嗯，我就是反正我就是我现在工作上有一些，因为你知道在我的工作场域上，我们不止一个人工作，我们可能一个班级就是两个或是三个老师，但是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个老师现在跟我同班，然后跟他一起工作，我觉得非常的不开心。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想法不一样没关系，可是我有点看不惯他在对小孩的一些态度，还有对对，就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因为我现在就是是在主管的位置上，所以说有时候我在跟他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点觉得说，就是 OK 啊，你叫我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可是他不是真的在思考说，哎，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拿这个点在跟你讨论说怎么做，有没有别的方法，怎么做会比较好。对，那他的做法就会到最后就变成说 OK， 那我就不要管了，我不要管我就不会被骂了。所以当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小朋友他们就吵架，然后一个小孩在哭，一个小孩在旁边，然后他经过的时候因为没有老师在旁边，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了，然后呢那个哭的人就说另外一个人打我这样子，那个没有哭的人就很冷漠，就说我已经跟他说对不起啦，但他就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老师的做法就是说，那你说对不起就有用了吗？以后你长大如果开车撞死人，难道说对不起就有用吗？ 也太突然了吧。 对，而且重点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又飘走了，所以他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是另外一个老师请他们到外面来，所以他就没有要处理。那这件事情是我之后处理完，我是事后，因为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当下有其他家长在现场，所以是家长来跟我反映这件事。但我们其实 你们幼稚园老师怎么这样，从小就教我们那个小朋友滑坡就滑成这个样子。 就是对啊，就是就真的他的很多做法都让你觉得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跟小孩说话， 啊， 然后你的态度都杂念。你知道上次有一次很夸张，因为我们学校有申请一些那种计划，就是会有一些专家或是教授进来就是跟我们开会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就赶快，我们就让两个班睡在一起，然后两个班老师呢都在那里，大家就赶快让小孩先睡稳了，午休老师才有时间出来开会。结果呢另外一个班的老师就想说为什么都没看到我们班的人，就是我们班老师都不在里面，最后他们才发现我那个同事在教室里，就是因为他睡着了，就是他陪小孩睡觉，他的工作应该是压小孩睡觉，他就睡着了，然后他自己睡得很沉，最后我们要开会才叫他。那事后我就告诉他，我就说哎，我说老师，因为别班在反映说，就是我们班中午都没有人，就是顾小朋友。 你不可以睡这么沉。 有啊有啊，对，他说有啊，我在啊。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对不起啦，就是因为我睡着了，然后造成困扰，以后我就都不要睡。我说不是，不是，是不是有问题？是说因为小孩要先稳下来，你才去休息嘛。但因为你就是直接睡着，那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很累，但就是这件事情需要注意一下。他说没关系，我以后就不要睡。然后他最后就补一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说老师之间的气氛要好一点，那你们又没有人要来提醒我叫我起床。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说，可是某某老师，我说你不是实习生耶，我说这件事情就是把小孩先弄稳了但睡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你这样回我，其实我不太能够接受，因为我觉得其实同事之间彼此提醒，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心里话，我就觉得你有没有想过之前他提醒你的反应是什么？他都会觉得，因为他现在就是觉得整个学校老师都在排挤他，对，就是对。然后 对，顺便宣传一下，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知道一些法规上不适任教师的退场机制真的太弱了， 就到很明显他不适任，可是他就是赖着不走 啊，我不能 fire 他， 没办法啊。 我跟你讲，我跟人事主任讨论很久，以前的那些人事主任已经走了，因为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有些我们家长甚至已经集结所有的内容，然后澄清，所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我要把这些资料都给教育局，那最后是就是都被挡下来，因为其实老实说，你这些东西到教育局去，教育局会告诉学校说你们没有处理好，所以教育局其实也不管这种事情的，对，那就会回到学校，所以至少学校自己来处理。然后呢，人事主任就在看了， 那学校没有办法处理，人事主任不想要做这个比较极端的决定就对了。 我觉得人事主任他们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要人和之类的，但是他听了我很多就是例子之后，他也开始觉得真的是有状况。因为一开始他就告诉你，比如说家长的内容，他就看一看，就说哦，这就是基本家长跟老师沟通的问题，这就是老师在教小孩的一些方法可能不太对。然后我就跟人事主任说，我说主任，我知道这些可能都只是不算大问题，我说但这些难道不是老师基本要做到的事情吗？那不然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那连这些基本的能力你都没有办法做好，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你如何证明你适任这个工作呢？对。可是我跟你讲，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你如果是不适任，对不对？你要提出他的问题，告诉他怎么改进，再给他辅导的时间，辅导无效才可以走到最后面。 那辅导时间有多久？ 嗯，我之前看别人，我真的跟校长讨论，好像别的学校都有时候是一年， 我靠， 或是 两年。 但你知道吗？因为 孩子要都被荼毒掉一年之后，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家长就已经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就是觉得说那我的小孩，我们家长已经是大爱到就是觉得说那我的小孩毕业了，那以后的小孩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做这件事，因为有些家长是会觉得说啊算了啦，我现在半学期我就要毕业了，我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可是这些家长其实真的很认真在想这件事，那他们也知道我们很为难，因为老实说我们又是同事，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就是虽然我算是他的主管啊，考核也是我做，但考核能干嘛？我真的考核能干嘛？就是你自己的脑袋，你都没有去跟大家思考这件事或讨论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半天都没有用，然后小孩就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我就是很不高兴，但是就是还是要学着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他如果他的那个性格这么奇怪跟偏锋的话，他说睡觉明明自己是自己的错，他说好啊，那我以后不要睡，那你就冷静跟他说，对，请你以后都不要睡。 我现在有点走这种路线，我觉得我可能很冷血，因为他那天就跟我讲说，他就跟我说什么，他可就是我造成他精神很大的压力，然后让他身心怎么样？我就回答说，我说老师，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那你就要记得请病假。那你病假你可以回来之后你再补给我，没关系。 没有，我觉得他现在是想要开始表达这个，然后以后他真的去精神科看病 就要告你吗？ 对之类的，所以你要 小心。 对，你也要就说，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对我们这个学校人才造成很大很大的精神压力。然后我们，你觉得我们排挤你，但是完全没有。你这个是应该怎么做？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你不这样做，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困扰。对啊，你要就是真的好好跟他讲啊。 有，我现在就是要试着要做一些记录，因为就是有些学校的例子，就是像这种老师，他可能你解聘了之后，接下来迎来的就是一堆官司。那官司你就必须提得出你的证据，就是不是平时你告诉他什么，而是你真的要有记录，然后他签过名，这件事情我很明确告诉你什么事情做不对了，然后告诉你要怎么改进。那你有改进吗？没有改进，那就写下来，就要白纸黑字写下。但你知道我光记录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写到很头痛，我事情一大堆了，我还要写你的记录。 你待会健康检查会不会血压飙高啊？ 对啊，我对，没有，我就是觉得生气，连我们家长都看得出来。而且连你知道现在我们要去讨论谁要跟谁下学期要合作，我觉得是没有人愿意跟我同班的，因为你知道他在跟我绑在一起，所以 因为没有人想要跟他同一班。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如果我忙的话，等于说班上就剩他跟另外一个老师。对，所以但是就这也是我当主管之后的成长。 卡住啦，加油！ 干巴爹，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健歌金曲。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却怎么也不死心，我想看清。 02-2363-9955，两点三十五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喂，马克，你好，我是新竹的嗨哥蔡。 嘿、hey, ，你好。 因为刚好两个当事人都有在，刚好有事情可以表达一下吗？ 啊，当事人，请说。 那个第一件事，很感谢你昨天的 UK 金榜。 哦、oh, ，你有听到，太好了。 对，那很棒。然后第二件事，刚好玛丽今天有在现场，一定要讲一下。 哦、oh, ，怎么了？ 那个娱乐乡民的节目很棒 哦， 哇塞！ 那重点是玛丽变漂亮了呢， 哦，变漂亮了， 对对对 ，Thank you， 这样反映一下， 谢谢你， 拜 拜拜。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轻松玩的《看清》。最近有什么事情真的是你越看越不清的呢？ 不， 好多、哦。不过呢，今天早上我看了一部 YouTube 影片，然后这部影片呢在讲说，反正它的标题下得很夸张，然后这个标题呢就下说，教你一招，从此以后你不用再看医生了，就你不会生病。 你竟然想点这种影片？ 对，然后呢，那这个影片呢它其实也是搬移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科学家在讲说，就是他的演讲过程。 嗯， 然后现在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平台吧，他就成立了以后，他到处去抄人家的影片或剪人家的影片，然后他再把它 重置， 然后放上一些就是做后制啊、特效啊，然后再下很耸动的标题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你要怎么样永远都就是可以健康，不用去看医生呢？这个医生呢，他做一个实验，他做一个对照，就是把那个人的细胞抽取出来以后，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是放有养分的东西，另外一个放就是有毒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两个培养皿看细胞怎么样去行动这样子。好，那他就观察以后呢，就发现我有养分的那个呢，细胞会过去，然后把那个养分包起来，就那个细胞好像会把它吃掉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培养皿怎么样呢？另外培养皿就是那个细胞呢，看到毒素以后，避之唯恐不及，他会就是往反方向，就真的就是离开这样子。对，然后他说，那从这边可以看出什么呢？他就开始讲说，如果呢我们处在一个就是有毒性的环境，或者我们的情绪压力一直很大的话，我们的细胞就是会像这个样子，它会像离开。那一个很基本，他举了很多就是那种，因为原文是英文的，然后举了很多那种专有名词，什么脑什么什么什么体，有的没有线，什么就啦啦啦的那一些。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人类最原始的反应，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两个反应嘛， 逃、 战或逃，就是你我现在要跟你开战，还是我要逃跑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绝大的压力。那有压力的时候呢，刚刚说到那个细胞就是会逃离嘛，那红血球呢就会集中到四肢里面，集中到你的手跟集中到你的脚，为什么 要你站吗？ 因为要站或逃，不管你要站或逃，你就需要你的手跟脚嘛，所以就是血液就会先集中到那边去。那 血液离开了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就大部分血液就是去那些地方。那其实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免疫系统， 嗯， 然后我们的脑子， 嗯， 对，然后这些就会变得比较不管用， 嗯， 好，那免疫系统呢是在干嘛？他说现在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病， 嗯， 不是在骂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嗯、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真的生病了， 就 是要去看医生，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当我们免疫系统就是运作的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那一些在我们体内的病菌，就是都跟他们共存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你如果长期的处在压力之下的话，那当然你的认知功能会比较低一些，因为你的脑子就比较缺少需要运作的东西。对，然后你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啊，同样的就是也会让你比较容易生病，就这样。 所以结论就是远离压力。 Yes。结论就是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或者一直处在高压的环境当中。02-2363-9955上班族543。 哎呦，老妹很兴奋。 Irena。再见，嗨，你好。 哎，您好， 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想要分享上班的心情。我是台南的轩。 台南的轩，请说。 然后我想要讲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上班会偷听你们的电台。然后前两天马克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打开电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掉了的那个女生打进来，一直在讲。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先停掉，我先去上个厕所。结果我就去摸了一下，之后我又回到了电台，就是再打开来听，发现怎么又是这个女生？我就吓一跳，我以为是看到鬼，我就挂掉，我就把它给关掉一下。我想说，怎么会一模一样？他又在讲。电话掉了的，对，就一样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天哪，这应该是我的一周大事了吧？ 你把他这个变成你一周大事，有点太 这样叫一周大事。 好啦，开玩笑，我一周大事没有什么啦，就没什么事情。可是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蛮惊讶的，因为就突然间我已经过了差不多， 你有一种见鬼的感觉。 对，因为他是一样的声音，就是我的手机，然后马克也一样讲出，就突然间讲出， 我可以约定一件事，4小时都不要打电话。 你为什么瞒着我跟那么多人约定一些事情？ 不是啊，就是需要约定一下啊。这个世界上寂寞的人很多，跟焦虑的人很多啊。就是这，不然这电话会接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啦，就觉得自己。就是一直记着，就是很想说哦，我有空的话，我要偷偷再打电话。 你现在是不是在厕所里面讲话？ 他在楼梯间， 因为我在偷听。 你知道在厕所，每次美剧跟韩剧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在厕所讲话，就是外面其实都有人会听到，你知道吗？ 哦，没有，因为我确定他们都在外面。 好的， 谢谢你们， 上班加油，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02-236-3-9955，上班族543，嗨，你好。 两位好啊，老张。 哎，老张你好啊。 你好。 要两位哈、 啊。哎， 这个博士可不可以卖鸡排？ 你觉得可不可以嘞？ 我认为，假如说博士都快饿死了，他只好去卖鸡排啊。 嗯， 对不对？ 嗯。 不见得那个谁都可以，老师也可以卖鸡排嘛。 每个人都可以啊，想做就可以啊。 假如说。鸡排卖得越来越好， 嗯， 我有100家连锁店， 嗯， 那我是博士，我就可以管理我这个大企业， 嗯， 所以我讲这个主要是呛。 哎，老张，你是喜欢机器人那一位吗？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 哎，老张是吧？ 买个机器人帮你卖鸡排就好了嘛。 对，鸡排也是人吃的嘛，它也是一个正规的，不偷不抢啊。 嗯， 而且刚开始卖鸡排。以前有个董事长，他落魄的时候，他去路边卖什么猪脚啊？ 嗯， 然后卖他有了本钱，他又起来了嘛。 哎，你吃鸡排吗？ 我什么都吃啊。 所以你平常爱吃，你会吃咸酥鸡、炸甜不辣、炸猪血糕那些？ 我是讲良心话，油炸的哈， 嗯， 都很怕。 那你有买气炸锅吗？ 不管什么炸不炸哈。 气炸锅那油很少，那就是 气炸锅没有油， 无油、嗯、 对，可是 它只有那个口感。哎， 像刚刚马克讲，我们免疫力哈， 嘿， 因为东方人这个以前穷啊，很多东西吃不下去啊，所以要加重油、重咸、重辣。 啊，气炸锅就没有油啊？ 也可以啊，就是说 很棒吧。 那一般的鸡排它不用气炸锅吧？ 可你可以自己用气炸锅炸鸡排、啊、 对，我说意思说我在外面卖的哈，要为了养生，要为了你免疫力哈，要远离这些重油重咸重糖啦、 啊、 不怕死都无所谓了。 老张所言甚是。 我就是小年轻的时候啊，那个念大学的时候中午吃自助餐啊，那我喜欢吃那个猪排啊，油炸猪排啊，那每餐中午一定要有个大猪排、鸡排、猪排。那到过了一个年纪才知道，当年不应该这样，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吃都吃了。 对啊，所以说我的意思说，当然是社会各种东西都要有了，但是大家适可而止，不要每天吃太多会。就是说到时候一个压力会造成免疫力 crash， 另外一个是饮食了。 好的， 吃的健康。好的， 那我主要讲这个是呛我那个朋友了。 哦， 他说博士不能卖鸡排。 他有在听吗？他 我不管他了。 你打错电话，你应该是打给他吧。 对，你打给他吧， 是拨错了。 你 已经不接我电话了。 你要呛他然后来我们这边。 你看看，你就是这么调皮，难怪他不接你电话。以和为贵，远离压力嘛。 不行，我们配不上他。 你看你又让反讽了。你 好的，老张再见了。 拜拜， 谢谢。 我必须要说啊，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大家呢就说又是老张，老张又来，然后你们抱怨一波，那、啊、你们不打电话啊？就是老张在讲的时候，哎，大家觉得啊，他来，我不行，我要打电话，我要洗掉他， 有吗？ 他老张就是哥哥妹妹有一次招牌嘛。 他是我们的领羊人， 领头羊。 哦，是领羊人是什么？ 只有牧羊人啊，我是爱的牧羊人。嗨，飞姐你好，你是老张粉吗？ 小胖 啊， 小胖，小胖 啊，小胖你好。 没有，刚刚那个，让我想，我之前本来想要这老张的那个故事，让我本来想要写那个信到马克信箱，因为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写一段，就是那个像之前听那个辉文的节目啊，哎，辉文也是有一个类似像老张听众，然后就一直讲他的讲他，然后辉文就说先生。先生， 哎，可是辉文哥的节目，我记得 call in 有限制，但他一年只能打一次啊。 对，所以我说他那段好像是三月份的，我就很佩服他，他可以讲到三分多钟，那辉文哥都挂不下去，就是因为朋友就是他有些人的 SOP 是要等他讲完，然后讲完我做 ending， 就但是他就是一直接、啊，他就是不让辉文哥断掉，然后一直继续讲他的事情。但我就想说，哎，如果是用这招，以后可以延长。说话的那个口音的时间 不会啊， 真的吗？ 啊，真的吗？ 因为我不是 他刚刚有点慌张， 因为我不是辉文哥啊。 我知道，不会啊，我看你们也蛮会接的，一直那个 看心情吧。 就像现在我要跟小胖说再见，拜拜。 劲歌金曲， 原来我只是你的挡箭牌。守护你却忘了珍惜自己，原来我们都有抽身离开的自由，承认看清楚的勇气。 不用不安的，反正没什么，重要的不是梦，对你来说你就这样的隐瞒着什么，我配合扮演好有多天真，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你的守护者还有几个不了解的，不用不安的，反正没什么意外的，不是吗？对我来说 郭修玉2019全新创作《挡箭牌》，唱给那些还在拉扯的人，也唱给曾经陷溺、如今选择看清的自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利山黑布戏雪，避暑胜地阿尔卑斯山脉，登海拔第一世塘车站，炎夏清凉限定，震撼黑布水库泄洪，享遇幸福彩虹。更多四季精彩的立山黑布，请洽各大旅行社。 夏の雪、立山黒部。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一通电话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企业总部在台湾。我看不下去台湾经济空转，经济的闷我懂，赚不到钱的苦我懂。我要用45年的经验。创造台湾二次经济奇迹，请给我一个机会。 台湾要赢，相信郭台铭。7月8号到7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在家接电话，唯一支持郭台铭。

世界每个人都挂着骗自恋。 吉娃娃，吉娃娃，我是吉娃娃。我讨厌爸爸，我讨厌妈妈，更讨厌这个。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长荣航空劳资协商破局，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副秘书长周盛凯指出，工会协商代表还在会场，等待资方提出对案。如果资方态度还是一样，待会四点一到，马上罢工。劳资今天重启协商会议，由劳动部政务次长刘世豪主持，首度开放媒体进场直播。协商从空服员主要诉求提高日资费与进搭便车条款开始谈起，但双方完全没有共识。工会认为资方提出来的方案还是跟过去两年一样，协商无法继续，宣布下午四点开始罢工。劳资今天第一项讨论的就是调高日资费，非会员不得比照，也就是进搭便车。结果日资费还没谈妥，工会就要求先讨论进搭便车，现场一阵哗然。工会强调日资费还有进搭便车属于同一题。长荣人事室协理许平说明，进搭便车会让同一航班组员认为同工不同酬，影响团队合作，也有非安疑虑。长荣慎重思考之后无法答应这项诉求。至于日资费，长荣总经理孙家明指出，这属于善杂费，不是薪资的一部分，这几年薪资陆续调整，都比有行多出3500元到4000元。空服本部协理冯美丽提及，公司愿意提高员工实质收入，建议新增非安抚勤奖金，希望工会回复对岸。就在此时，工会要求暂停会议。常务理事李莹不满地说，两年来资方的方案都一样，工会深感协商无法继续。劳动部次长刘世豪表达郑重希望资方展现善意，但是李莹立刻宣布工会确切认知无法协商，罢工行动下午四点开始。工会副秘书长刘盛凯指出，协商代表等待资方提出对案到四点钟，时间一到马上罢工。长荣空服员宣布下午四点开始罢工，旅行工会理事长萧伯仁认为两点协商破裂，四点开始罢工，实在恶劣，完全没有缓冲时间。至少决定明天罢工，业者还能想想办法。现在要出去的出不去，要回来的回不来，走到一半在路上的不知如何是好。旅行工会建议长荣航空应该在最快时间内提出所有问题的基本处理方式，包括明确的权利责任归属，提供专门对应窗口，好让旅行社顺利协助旅客善后。旅行工会也敦请立法院明定罢工应在10到15天前公布罢工日期和时间，明定退费标准，保障旅客基本权益。教育部下午发布新闻稿，苗栗县私立亚太创意技术学院自107学年度全面停招之后，至今没有通过任何停办改办计划，目前已经没有在校学生，也没有经费支应学校日常所需，还有教师薪资、保险以及退抚除金，无法继续办学。教育部依私立学校法今天发文命令亚太创意技术学院自108学年度起停办。教育部提到，这是高凤永达高美之后国内第四所停办的大专，也是第一所由教育部命令停办的大专。目前亚太创意技术学院还有22名老师，教育部将督促学校依法协助教师办理退休或者是资遣，保障教师法定权益。教育部也建议董事会基于公益，尽速提出法人解散清算，清偿积欠教职员薪资、优离优退费用以及退抚除金，剩余校产得依捐助章程规定归属地方政府，确保校产公益性。

mais rien de tout ça. Goway, Ting Jong, Jing Tian, Siga, Lisa, Sing, the Etian, War, O Marker, Jong Yu Jendao, War, Shi Marker, the Benjan La. Jong Man, Jang Shen, Huang, Ayo, Ting Chan, Nigger, Echo, Luma Dazin. Ting Chan, O Ting Chan, Echo, Dazin. What's your fan zone, Sissy? Why? Ran, what's your fan zone?我们先让爆花跟大家打招呼好了，爆花这支麦克风没问题。嗨，爆花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萱燕，爆花。 哦、oh, ，cool。 Hello。 哎，那我们欢迎，我是马克，讲讲话。马克 ，Hello， 我是马克，各位听众大家好，马克你好。 嗨，马克好。怎样？我真的觉得那个声音怪怪的，等我一下。今天呢，会请到我是马克的马克，然后请到爆花，是因为这一部戏，我相信已经很多人有看过，就算没有看过，也有听过这部戏叫做《五斗米靠腰》，是一部舞台剧。那其实已经演过非常多次了，我们请爆花来讲讲，就是你已经演过几次了。 我已经这出戏到这一次演完就是99场了 ，99， 准备踏入100。 对啊，那第100场会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大惊喜吗？ 哇，它肯定会有很大的惊喜，那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哦。第一百场可能会在明年发生 哦，大家在明年会发生， 对， 会不会就是哦？我知道马克刚刚跳出来讲，是因为就是其实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惊喜是什么，但是我们就先讲，反正一定会有惊喜就对了。 Yes。 那第100场我们就请马克来演马克，你觉得怎么样？ 啊、 那可能就是有惊没有喜，我觉得。 我们先就是让可能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五斗米靠腰》是一个怎么样的舞台剧呢？还是一样请这个发想人、发起人，也就是我是马克的马克，跟我们讲讲吧。 《五斗米靠腰》它是从我的网络创作里面摘录出来、集结成的一个舞台剧。 嗯， 那主要是以办公室、职场里面的生态为主。 嗯， 那其实它演出到现在。真的对为很多上班族提供了很好的纾压跟提供一些他们在职场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转换成有趣的内容，然后在舞台上演出。 嗯， 那就主要《五斗米靠腰》是在讲 职场上面发生的事情 秘籍。对 哦，主要还是菜鸟哦。 对，主要以菜鸟为主。 OK， 然后里面有几个主要角色呢？哦，今天因为那个我是马克的马克呢有点感冒，所以马克其实把重任，两个马克都把重任交给爆花。我们请爆，我们请爆花来发言好了。这部戏里面大概有几个主要角色？然后全体演员有多少人？ 这部戏有大概有一二三四，有老板，然后有菜鸟，就是马克本人，然后我演两个角色，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很铁血的女主管，一个是甜美的甜心 Vivian，然后还有个电梯先生跟一个喜欢抢功劳的 Charlie， 所以总共有六个角色。 所以一个小办公室里面，然后有老板，然后有甜心，有女上司， 对， 有可怜职场菜鸟， 没错， 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听起来不知道干嘛的电梯先生， 对 ，OK， 总共是由四个演员去扮演这个角色，然后还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很零碎的角色，就是那种出现一分钟、两分钟那种，就会有 过场的， 由我跟佳琪再去客串去扮演。 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就是我是马克，马克，你应该知道有看过他的图文创作吧？就我是马克，我们还需要介绍吗？他就是一个图文创作家，然后现在在各大。因为我平常都有在固定看《金周刊》的习惯， 所以我也很常看到你。那当然就是你自己在经营的你自己本身的自媒体，包括 Facebook 啊、脸书啊、IG 啊等等的。那主要呢，我是马克，就是都在讲上班族的心声，所以也很适合就是现在正在上班的你，去看看。马克其实很常受到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时候都有透露出他是一个多么努力。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很努力耶，就是可以源源不绝想出这些梗，因为每次就是我看到大家对你的访问都是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做出这么多的创作，然后而且那个频率可能很高这样子，然后我每次看到你给的答案都是因为我很努力。 其实我应该是我很努力的从日常生活中偷灵感。对，那作为一个创作者，其实你必须要时刻的观察。所以我也会蛮喜欢跟我的读者互动，跟我的网友互动，那他们就会提供我很多他们在职场或他们的人生经验，这些其实都是我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对，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灵感？对，我是很努力的去从大家身上偷故事。 而且我觉得要可以持续的这样量产，当然就是自己对自己那个自律性很重要，因为你会一直逼自己，就我今天要出，我今天要出，然后就不会落掉任何一拍。 我这是为了要生活，真的。这对我来说，它是工作，我必须得工作。 那马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全职决定说好，我要就当个图文创作者？ 我做马克已经做了11年，那真正全心投入，就把所有其他的那个可以赚钱的事都推掉，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 OK， 9年前， 对， 等于是我是马克这个人物诞生了之后的2年之后，你决定要全心的做， 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说，好，我就是要全心做？那个时候的我是马克，已经。怎么讲？已经很红了吗？或是已经可以支撑你的来自于图文的创作，已经可以超过你的平常的本业收入了吗？ 其实那时候马克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认识他，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感觉到，网络图文它会对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时候我看马克，我看不到他的未来，这样讲很怪，对不对？因为我会觉得，他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那如果我自己在接案子做设计，其实我是看得到我的未来的。那所以我就觉得，那就何妨赌一下，我就把我的一些工作就先推掉了，我就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络创作，开始去想怎么样能够用网络创作能够养活我自己。 所以你刚刚说，你看那个时候身为设计师的自己，你比较看不到你自己的未来吗？ 我其实看不到，因为那时候他的竞争其实很快，大家都在比价钱，比速度。那我觉得再比个5年10年，我就比不过年轻人了嘛。对，所以那时候因缘机会有马克这样子的一个图文的 IP， 我就想说，那就赌赌看吧，试试看。那因为我也爱画画，我也爱创作，就想说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是不是能够经营出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那个时候你有真的就是进入到比如说一般我们的朝九晚五上班族的工作过吗？还是你一直都在以接案为主？ 以前我是在上班，其实是个上班族。对，那在大的公司或小的公司其实我都待过。那很多马克一开始他原始的能量也都是从我之前在办公室受到的一些 恶气， 对，委屈。然后呢，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老板的时候我就很过瘾，我就把我所有历年来我讨厌老板的个性全部放在我这个老板的角色里。那也，然后所以这一次当我到时候看到果陀他们找我合作，然后把这个舞台去搬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饰演老板的演员现在这次是请壮壮来饰演， 是， 我就想说，哇，这个真的是演得活灵活现，我看了哇，我都很想上去打他2巴掌，太有趣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有在看我是马克的创作的话，就会知道老板就是固定一个，就是那个头发头上只剩下3条线的头发，然后这样，马克在里面跟老板在里面，跟现在舞台剧的呈现，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他是熟悉马克的图文漫画， 对， 但大家很少会看到这些漫画突然成为 真实的人，对，然后在你面前演出。嗯、那里面的人有一些，当然像老板，他就不是就是不是秃头啊、但是当时我看我 撞撞头发很多，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也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像不像，合不合适？但是我发现，借由就是四位演员，他们真的把本来是在纸上的马克角色，活生生的呈现，把他们的精神活出来。那其实这是我觉得，如果你看过马克的漫画，你一定要来看一看由真人演出的《五斗米靠腰》。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观感效果，然后也会让你更加的捧腹大笑。 好，总而言之呢，五斗米靠腰应该说，原本你看这个我是马克的图文，然后你在看这些上班族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笑的。那当然呢，就是以这个为蓝图，以这个为文本所创造出来的五斗米靠腰的这个舞台剧，当然也是让你捧腹大笑跟让你轻松的， 绝对。 嗯，想要问问看爆花，就是你在里面演的这两个角色，听起来是很不一样的两个角色，一个是甜美可人，另外一个颐指气使女上司。 是。 那在这两个角色切换当中会，你有遇到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困难的地方应该是快换吧。嗯，因为常常 会同时你在场上，然后要同时做女上司跟要同时做 Rita 跟 Vivian 吗？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除非我就是 画一半雪中红嘛， 然后左边右边这样演。可是我常常是就是那种女魔头 Rita 演完之后，我就要冲到后台，大概只有三四十秒的时间， 三十秒马上再上来， 再换成甜心 Vivian 上来，而且他是除了全身要换之外，还要再换假发。 嗯嗯， 就是所以其实我常常演完这出戏啊，演完之后没有观众知道我是谁、啊，因为我都戴假发在台上。 哇！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嗯。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在演出的时候，他们还以为 Rita 跟 Vivian 是两个不同的演员演的。 我觉得听到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赞赏哎！你听到人家这样讲的时候應該，应、哦、该自信心爆棚吧？ 也是啦，但也是有一种落寞感，因为就是走出后门的时候，没人会理我。 好，今天呢，马克还有爆花为了五斗米靠腰来到了飞碟电台，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大家呢有没有看过这部舞台剧呢？或是对马克的创作啊，还是对这部戏的期待？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听了这首歌曲，来自旺福的《小职员日记》。 还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造男团变身最暖男友 ，CTO 最新单曲《Love You》，爱恋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听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坐在我对面也是马克。哦，我今天不能讲我是马克，因为我是马克这四个字是属于你的。 不，你讲完我就都同上就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今天的这个颜值担当就是我们的爆花，欢迎你们。 Hello。 常常呢，每次在外面就是面对新认识的人的时候，然后我的自我介绍都是说：“嗨，你好，我是马克。”不是我是马克那个马克，我都是这样介绍。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马克这四个字太红了，对，我就觉得大家一定都看过这个图文。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人问啊，就是说因为今天呢，爆花来是因为爆花演了五斗米靠腰里面的角色嘛。五斗米靠腰原本的这个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我是马克的四格漫画，现在你可能也不仅限四格，有的时候像青周刊好像有的是比如说九宫格或是什么，就是单格这样子。好，那想要请问一下，不管是四格还是单格，这些漫画内容都很短，怎么变成这种长篇的舞台剧呢？这个舞台剧的结构是什么样？可以请爆花跟我们说说吗？ 哦，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有找了一个编剧团队，然后就请大概3-4位的编剧，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克的创作，然后再从里面截录一些他们觉得特别经典、特别好笑，或是扮演在舞台上会有效果的，就把它串成一篇舞台剧。 OK， 所以有点像是，譬如说短篇，我现在印象中有一个很红，像是《三人行不行》。然后也是他们就是很快三个人，然后一直变换场景、变换角色那种短篇的。但五斗米靠腰它里面却是有固定角色，那它是有情节是可以从头到尾的，算是真的是一个长篇吗？ 它对，其实是一个长篇故事。 其实很厉害，我觉得那个编剧是非常非常厉害。那时候把，因为我的漫画都是单格单格的一些小的点， 对啊， 但他们把它 连成线了， 嗯，串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些新的角色、新的内容，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去看他们排演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觉得哇，这个我自己看都很过瘾，都觉得哇，原来这些点他们能够那么巧妙的串起来，然后再有演员的演出这么深刻的呈现出来。 那我想知道，身为一个原创人，然后那个时候果陀说，哎，我们想要来改编这个的时候啊，那你心中的感觉，比如说开心吗？担心吗？有没有开心的地方在哦，我可以有一个新的作品，担心的地方说哦，会不会变那样，像是 Game of Thrones 有没有权力的游戏有没有最后那一季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那时候确实我觉得忧喜参半了，因为你看到你的平面作品要搬上舞台，那是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兴奋的事。但是其实初期当我看到脚本的时候，其实我是紧张跟担心的，我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如何？然后当我在第一次见到要饰演的演员们，当然我觉得爆花他要演那个颜值担当，演 Vivian 演 Rita 那是没有问题，那太棒了。但我要是看到演老板不是找一个最好找个矮胖的秃头，结果他找不要人，那要人那时候又是一个看起来挺帅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形不像啊， 不像你心目中的那个老板， 那个老板对我就我 也不是你笔下画的老板， 那个样子不像， 对啊，样子不是， 对，所以我就很紧张。那但是我刚刚提到说，当我看他们第一次的排演，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好放心，因为他们真的是把那个精神演出来。对，所以我其实在看第一场戏正式演出的时候，我真的全身冒冷汗了。我坐在台下，其实我眼睛看着台上，我的余光是瞄着旁边的人， 看大家的那个 反应。对，然后开始笑了一声，笑了两声，一直笑，还边笑边拍手。我就 放心了， 放心了。 OK， 这个问反应呢，我觉得在台上感觉会更加的直接，对不对？所以请爆花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在台上，平常现在已经演了99场啊，我知道我自己站在台上过，所以我知道常常你们设计的笑点，有的时候打了却像是打到棉花里面没有重量，有时候根本没有在搞笑的地方，大家哄堂大笑。现在有没有整理出来一些哪一些比较？你觉得都是 work 然后很有效的笑点？ 我觉得有一些固定笑点，就是你不用演员不需要花太多力气，不需要使太多劲或是设计太多东西，观众就一定会笑。那个通常都是马克原著里面的经典台词。所以那个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平面文本搬到立体的舞台上面，它依旧是有效果的。 所以就是说，我是马克，他抓那个就是很准， 非常精准。所以像我很多 Rita 的台词都是从我是马克的漫画里面搬出来的，每一次都中，每一次都中。 那就是如果就是譬如说在台上然后讲了一个 punchline 然后下面都没有笑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种状况常常会发生在之前的瓜人的老板身上。 要人自己会笑没关系， 但是因为要人他自己总是有办法可以圆场。 但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6月28到306月底的这一次五斗米靠腰在台北的亲子剧场没有郭耀仁。 对，是我们老板是壮壮， 老板换人了，老板换人当这样子。好，所以6月28号到30号28、29、30三天在台北的亲子剧场，超人系的办公室喜剧系列五斗米靠腰，也就是我是马克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四格啊单格啊那个胖胖的老板然后很可怜的菜鸟，从四格漫画平面被搬上了舞台剧，变成了剧本，变成了真人演出。我听说是不是要有二啊？五斗米靠腰， 其实五斗米靠腰二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第二集。那第二集就是直接以老板的视角，那时候因为要人把老板演得太机车了， 太疯狂了， 对。然后后来就我们就直接推出第二部，然后就以老板这个角色为主角，然后来饰演另外一出舞台剧，反应也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五斗米靠腰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小菜鸟的马克视角， 是 还有老板视角， 对， 好邪恶哦。那爆花你有参与就是二的演出吗？ 二我没有参与，但我有去看，我也是笑到不行。 在里面还是有 Rita 跟 Vivian 角色吗？ 有，也是由另外一个女演员同时扮演。 那同时你会在心里默默想说，嗯，这个的话我应该会怎么演？ 这我不敢，我不敢，是我的前辈。 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就是6月28、29、30，直接呢到台北的亲子剧场来看戏。同样的，哎，我看一下这个 App 上面还有什么的问题哦，有没有特别推荐或特别喜欢的哪一幕？在我这个要请哇，对，我们想想看哦。马克，因为所有都是你的创作嘛，对不对？嗯，你现在有想到哪一幕就是你自己笔下的东西，可是人家演起来跟你想到的那个画面是很不一样的吗？ 其中里面有一个是马克跟电梯先生的对话，那电梯先生在分析每一个职场菜鸟的特色。嗯，那时候我的图文一篇一篇写出来，那我自己看觉得哎。也很有趣，但是当他们演出来，我觉得加上那个节奏，嗯，加上那个肢体语言，然后我觉得哇，比我的原作好笑十倍哦。那个我真是觉得，我每次看我自己都会笑，哦，我觉得每次看我都觉得每次好笑。 天哪， 对，他真的是很厉害， 那边真的很精彩。 对， 哦，所以那如果大家进去看戏的话，就要注意，那是一个。我连原创作者都认可，演员也认可， 而且那边台词超多，超难背的。 我是类似一个贯口这种， 对，然后非常快。 嗯哼，那爆花呢？爆花，你自己觉得，或者你自己演出当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幕，或是想要推荐的一幕？ 哦，我自己特别喜欢，其中有一场是我们剧本里面的第三场，它是所有的员工都在办公室里面开会，然后就会常常讲到很多，老板就常常太白目了，他就觉得自己就是总是集理性与感性于一身的美男子，然后我们后来就创造了一个波澜华沙的片段，所以只要讲到波澜华沙，这老板的性格就是他等于被操控，他只要一听到波澜华沙，他就得冲出去讲一段他的初恋，然后就是配合舞蹈，再配合灯光，所以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小巧思，就是老板抓到马克在，他觉得马克在偷懒，想要就是把他掐死的时候，马克就 波澜华沙一下， 波澜华沙一下就可以逃走了。 好，所以呢，这一部戏呢，总而言之啊，看起来、听起来都是很开心，而且很适合平常压力很大的人去释放一下，就好好的笑一笑的。所以6月28到30号在台北的亲子剧场，这是编号第97、98、99的五斗米靠腰。那当然，明年呢，你也可以期待，就是第100场会有什么很精彩的、很不一样的，就是迈向第100场。那欢迎大家呢，就一起去看戏。今天要谢谢我是马克的马克，然后呢，要谢谢爆花，谢谢你们来啊， 谢谢。 走得越远，越想回家；听过越多声音，越忘不了一句简单的叮咛。 轻轻拥抱是那么近，却又要半生来走近。爱恨与悲欢，你和自一个屋顶，要挡风雨里的热心。 七十人管弦乐团倾力合奏，音乐气势磅礴，而词意深邃柔软。 天荒地老，生死摆动，有谁能截断如此前行？海枯石烂，是否不语？一生厮守。拥抱是那么近，却是一辈子的远行。聚散与挂念，成长至一个门。 关于亲人，永远说的不够。罗大佑，叮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家的游泳池超级大， 哼，我家的空中花园跟操场一样大， 我家楼下就可以逛街哦， 我家还有电影院。 我知道了，我们都住在 土城日月光 34-52平3至4房22726688，土城日月光。

for some help if he can, cause he lost it. Ain't no refunds, she spent the cash, man. In your Benz with her friends in the fast lane, flossing. He said, how much it cost me? About $1 million, player. She's bossy. I'm bossy. I'm the first girl to scream on a track. I switched up the beat of the drum. That's right, I brought all the boys to the yard. And that's right, I'm the one that's tattooed on his arm. I'm bossy. I'm the one y'all love to hate. I'm the chick that's raised the stakes. I told young Stella he should switch to eight. I'm back with an 808, cause I'm bossy. 听到的歌曲叫做 Bossy 就是反正是很讨厌一种性格啦。3:4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同时呢，你也可以在91.3，如果你在苗栗啊，在花莲、台东的话呢，听听91.3。上个礼拜，然后因为去了台东，然后台东啊，你知道隔了一个海岸山脉，其实91.3是听不到的。他说呢，他从小就没有印象中就是没有广播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打开收音机永远都是全部就是被海岸山脉给隔住了。那另外一边的那个海岸山脉就是靠海的那一边，因为有海岸山脉隔住，所以基本上收讯不好，好惨哦，我天哪。另外呢，在 FM89.9 宜兰还有台中彰化南投都欢迎你可以锁定 FM89.9 云嘉是 FM90.5 南台湾之声在 FM103.9 高雄屏东以及澎湖 FM89.7。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反映说彰化的信号很差，只能靠网路。那因为就是跟那个联播网的功率电台的关系啊，就是台中真善美它不是一个中功，我记得台中真善美好像连中功率都不是，所以就是它打的范围就更小了一些，就蛮难的。不过好处是，我们现在都在网路时代，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收听得到。展荣展瑞的夜市人生时间来到了3:50，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是6月20号，在两个月过后呢，8月24号的晚上7点，小巨蛋会有一场非常棒的演唱会。人生当中就是我印象深刻的几场华语歌手演唱会，其中之一就是方大同，然后另外是李荣浩。在8月24号呢，小巨蛋方大同演唱会即将降临。 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倦啊，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始终你越越着迷。 在方大同的《危险世界》歌曲当中呢，要跟你说声再见啦，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关注我，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_ORANGE。Welcome to follow me, follow my Instagram。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 这个地球不同的温度，在我们的舌来创造生命的旅途，用你的心就能发现爱无处不在，牵着你的手别再怕 No No No No No， 我在这里证明对你的爱，何时证明对你的爱，怎么需要你看 left， 怎么需要你看 right，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有我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厌倦，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thank you.